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在欢呼，在高唱，在摇摆。 各位好朋友，我是古月。青春是一个美好而又富有诗意的字眼，有人把它比作初升的太阳，有人把它比喻为带路的鲜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寻找和青春有关的回忆吧，就用这首《校园的早晨》。 是校园树下小 年友谊圆舞曲是一首多年来为广大青年喜爱的舞曲式短歌，作于1955年。它明朗的旋律表达了上世纪50年代青年人的友谊、理想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至今仍在流传。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丝的过海洋来自何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放进手唱进歌跳进舞台，让我们唱一支 所以要倍加珍惜。宋朝的辛弃疾21岁就领兵抗金，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鲁迅也是21岁东渡日本，立下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豪迈誓言。周恩来总理19岁就写了气壮山河的诗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决心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的青春如同银河系的繁星，在人类史册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送上这首《金梭和银梭》。 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金梭和银梭匆匆眼前过，光阴快似箭提醒你和我，年轻人快发奋，黄金时代莫错过，莫错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你来织我也来做，织出青春最美的花朵，花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体味青春。一首好的音乐作品能够经久不衰，广为传唱，与其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调动，以及人们的某种抒情表达大有关系。我和我的祖国就是这样一首歌曲。是一本书，是一幅正在创作的画面。有的青年人选择在校园中度过青葱岁月，有的则集合在军旗下开始自己的军营生活。无论怎样，青春都在各自的选择中绽放光彩。送上一首《青春集合在军旗下》。 长江黄河长，军旗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沐浴着春的朝阳，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诞生在歌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力棒又交到了80后的手中，光荣属于创造明天的新一辈。好了，今天的记忆之旅就暂时停靠。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乡村处处增光辉， 我亲爱的朋友们，唱歌学习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把青年的心一飞。 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一起飞，英雄好，逍遥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代，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代。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